问题，那个我们每次开始早上。 咁一般嘅问题就每次早上开始。 我的意思是现在关于那个刚才你们开始学的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 咁关于刚才我哋所学嘅呢个过程，大家有冇问题？ 我看就是那些都是一般的问题。 那都是一般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喜欢的众生可以是已经往生了的亲戚？ 可以可以，因为你不是用它入定，你是用它来了解道理，所以可以。你这个修行有次第，你是用来入定，那你不能够用已经有往生的众生。 用来入定就不可以用已经往生的众生做所缘。 如果现在你还是没有用那个对象来入定，你是用这个对象来了解到你。 但是现在不是用这个对象来入定，是用来了解道理。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对于一切众生要用平等的心。 对一切众生用平等的心。 所以你是用谁？不是重要，重要是你能够保持平等的心。 用哪个来做所缘不是重要，重要是你可以保持平等的心。 所以那个众生不是重要。 所以众生不是重要。 所以不要让那些执着出来，你是思维你的母亲，为什么他对我这样，为什么他对我没有那样，那这不是破坏心智的修行，这是妄想。 不要给那些执着出来，如果你是思维你的母亲，那为什么他对我这样，那这个是妄想不是修行。 这个妄想就不一定是利益你，不过那个平等的心已经是利益你。 那个妄想不一定是利益你，不过平等的心就是利益你。 所以因为你还不是在入定的阶段，那什么众生都可以。 因为你不是在入定的阶段，所以什么众生都可以。 不过最好还是用人类的众生。 最好都是用人类的众生。 就是不是一定要合上眼睛来做，还是可以 把 它眼睛随时做也可以。 闭上眼睛比较容易观想。如果你能够观想，开眼睛那可以。不过不容易。 闭眼就容易观想，不过如果你可以擘大眼观想，咁都可以，不过唔容易。 你能够做的那很好， 你可以做咁就好好。 师父阿弥陀佛，个小问题就是，刚刚就是按照您说的那个方法，就先祝愿自己没有敌人，然后很快我的眼前就是闭上眼睛，觉得前面很亮，然后想我也不头不疼，然后就很舒服，然后就赶紧把这种感觉就开始祝福我的外甥。就是一个小弟弟来的，因为他最近不太舒服，然后我就去问他，就好像那个光好像忽暗忽亮这样子，然后我当时还是很努力，然后到后来就光又稳定下，突然就又换了一个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有一个头很大，身子很瘦很小。然后拿着一个红色杯子看着我，只有一只眼睛，很可怜的看着我，说：“那我一样也祝福你吧。”然后突然间，整个画面都是一堆一样的东西，哦，就眼睛都开始 流泪了。那个时候你一定有入妄想， 又开始妄想了。 那当然， 已经入妄想了。 你是那个你的对象要很清楚， 那个对象要清楚。 他要跟真的对象相应， 要同真的对象相应。 所以你的感觉能够继续不改变。 所以感觉可以继续不改变。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应该打开眼睛重新来吗？还是？ 最好是转为自己。 叫心观定， 转换自己， 再开始观想你的对象，因为你慢慢习惯，所以很容易做。 因为你慢慢习惯，所以好容易做。 了解那个对象，虽然不是你，跟你是不能够分开的。 了解对象虽然不是你，但同你不可以分开。 我听不太清楚。 他想，他怎么 才关照到自己有没有做到慈悲喜舍？ 怎么样才关照到自己有没有做到慈悲喜舍？ 先修慈，再修悲。 先烧起，再先再烧悲。 慈就是你修来，是为一切众生的乐分。 持在思维一切众生的乐分， 你修持来变成所有的众生，包括你在里面，变成所有的众生的朋友。 修持在包括自己变成所有众生的朋友。 持是积极的态度，不是被动的态度。 持是积极的态度，不是被动的态度。 因为你是众生的朋友，你要利益众生。 因为你是众生的朋友，所以利益众生。 因为你要利益众生，所以你要想，解脱他们的苦。 因为你要利益众生，所以你会想解脱他们的苦。 所以你修悲心观。 所以你修悲心观。 修悲心观，你是思维一切众生的苦，不是思维他们的乐观。 修悲心观，思维一切众生的苦。 因为众生有苦，是因为你爱他们，所以你要解脱他们的苦。 因为你爱众生，思维他们的苦，所以解脱他们的苦。 所以愿是愿一切众生没有苦。 所以个愿就是愿一切众生无苦。 现在你的愿是一切众生有乐，不是解脱苦。 现在你的愿是愿一切众生有乐，不是解脱苦。 不过，两个很有关系。 两个有关系。 所以中文，我们是说，有慈悲放他们在一起。 所以中文就用慈悲放埋一齐。 不过一定要先了解慈的感觉跟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不过先了解慈的感觉跟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先有慈，再会有悲。 先有慈，那先有悲。 比方说我你看本身故事， 比如我们看本身故事， 本身故事就是说明他们的互相的关系特别清楚。 本身故事就是说明他们的关系很清楚。 要不要听一个本身故事？ 听一个本身故事。 好，那这样你可以了解。那佛